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曼宁。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在节目开始呢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所以限行的车辆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的。那么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一些冷啊，今天是2到12度，相比昨天是高了1度，空气质量还不错，空气质量现在应该是凉，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冬天之前的这个慢慢变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大咖带你聊艺术这个话题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就很特别了，因为和昨天的这个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是属于民乐传统乐器的一个传承人。所以呢，下面我们先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张鹏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张鹏。 张鹏，你的今天所带的乐器是什么呢？ 我今天啊带来的乐器叫雷琴，这个雷呢是打雷的雷，就是说它的琴声特别大啊，特别的洪亮，也是说响如雷，所以我的乐器叫雷琴。 也就是说因为声音很洪亮所以叫雷琴。 是的，是这样。 那雷琴我们现在可以那个让张鹏把这个琴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琴底下是圆圆的， 下边这个是铜，然后 是铜啊， 是铜做的。我今天带来这个琴呢是琴筒比较小，那还有一种的琴呢它的琴筒比较大，那么它的声音会更洪亮一些。 我一直以为像这样的乐器一般底下那个材质都是木头。 它木头的话出来的声音会比较闷，那么铜的话它的声响会比较有震动。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琴，除了铜之外了，这个琴皮是蟒皮，是区别于其他的乐器。那么这个蟒呢它也在选材的时候特别的就是要就是注意的是要这个蟒的怎么说后脊梁这个地方，它的这个 花纹 有特别的讲究。 哎，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在尾部的话它可能花纹会比较小，出来的声音没大有张力。如果花纹 这个跟花纹有关系啊， 比较大的话它的声音会特别的张扬或者是很夸张，是这样，有这样的 这个差别会很大吗？ 是很大的，有尝试过。 为什么会跟这个花纹有关系呢？我们觉得跟它构造什么有关系， 就是比如说像二胡的话它那个就是基本上花纹是比较小的，它声音会比较柔美一些。花纹大的话它那个张力就比较大，然后声音音响也特别大，不一样的。 是这样。那我们下面有请张鹏来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个乐器的呢？ 说来话长，因为这个乐器那么我的舅爷爷他叫宋东安，他是雷琴的传承人。从小的时候就是3、4岁就有第一次见过雷琴，觉得这乐器特别好玩。因为它可以模仿人说话，可以模仿飞鸟走兽，那么这是那个年龄段对雷琴的一个最模糊的一个记忆，觉得很好玩。 可以模仿 飞禽走兽， 是，也可以模 仿。那不如现场给我们模仿一下，让我们来一 那我让雷琴向大家问好吧。 好， 说朋友们大家好。 嗯， 其实它除了模仿之外，可以模仿一些小动物的声音或者其他的声音。那么它雷琴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善于模仿，这是它的特点之一。 所以这个雷琴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冠以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能够模仿其他的这些声音。 对，可以模拟人声，模拟飞鸟走兽，它是一个模仿性比较强的特色乐器。 飞鸟走兽这个怎么来模仿呢？ 比如说早上起来公鸡打鸣， 嗯，哎，还真挺像的。哦， 谢谢。 我现在感受到他的声音是真的很洪亮了。 我用雷琴来说一段古诗词吧。 啊，好。 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嗯，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那个我们叫调值来说，它应该要求很高，因为差一点可能就不像了。 是，所以那么雷琴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首先你要把这个模仿的这个内容要先特别的像，然后再用手上的这个音准去把控。 哦， 这是它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这个应该需要练很久吗？ 比较吃功夫，比如说正常的乐器可能两三个小时可以完成，那么雷琴可能就需要四五个小时，那更多的是要在模仿这个环节要做很多内容。 那张鹏是从小接触到这个以后就一下子爱上了吗？ 也不是，就是小的时候三四岁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雷琴，到后来就是一直跟随我的父亲学习二胡，那么二胡打下很多的基础，后来真正学习雷琴是从18岁开始，就真正的跟舅爷爷去学习雷琴， 那就是学的比较专业了。 对，是，就比较系统化，之前只是觉得好玩去碰，但是没有像那么系统的去学雷琴。 系统的学后来也觉得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刚开始学觉得有好玩，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雷琴它传统的曲目是用雷琴来模仿各种的京剧唱腔，那么京剧唱腔的话就需要先去模唱京剧。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是满大街都在唱心太软呀，各种流行歌曲， 对， 所以让我在那个年龄可以坐下来学京剧，然后一板一眼去唱，觉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觉得不够潮。 对，觉得学这个乐器难道就这样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没有放弃吗？后来他觉得那我不学了，我去学流行音乐好了。 好像是因为舅爷爷他是雷琴的传承人，觉得这个乐器因为现在知道的人特别少，那么就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学这件乐器。至于说以后怎么样，就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比如说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继承和发展有了这种责任，后来是循序渐进。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不如我们下面就话不多说，我们先请张鹏来给我们大家演奏一段吧。 好， 我觉得我还是很好奇哈，因为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给我看到这个琴的时候，我是真的没见过，然后我还问我说：“哦，这个好大，看起来怎么好像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看上去有一点点像二胡，但是声音完全不一样。”我们请这个张鹏可以把那个话筒离自己稍微近一点点。 那我就给大家演奏一段《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那么这个也是声腔化，就用雷琴来模拟人声。 好。 哇，好的，我们先请张鹏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现场演奏版，而且我好像真的听到有一个人在缓缓地唱这个曲子一样，是这个意思吗？表达的 啊，那雷琴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模拟人声，那么它就是一件高度声腔化的一件乐器， 声腔化 ，特别像。 所以一开始它是模拟的京剧的那个 它的曲目，传统的曲目除了模仿京剧之外，各种流派的模仿，花脸黑头青衣，再一个黄梅戏，其他的曲种豫剧都可以用雷琴来模仿这个声腔。但是这个模拟人声唱段，它只能说是雷琴的表现形式之一，不代表雷琴所有的全部。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第三代雷琴，人们在共同努力下，也有很多的新的音乐作品出现，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传承人要去做的事情。 其实呢，今天张鹏也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关雎》，我们不妨来听一下。 我觉得就是传承雷琴这件乐器让我自己就是改变了很多。首先在就是原有雷琴的基础之上，那么我现在是在大胆的做一个探索，就是说不能够紧守着手里边的琴，一定是要把视野打开，各种的内容都要去尝试。我觉得这是年轻的一代的这个雷琴或者是非遗的传承人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其实你或者是或你的周围的同行们，应该是在开拓它不同的一种出路吧，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手法，一直在创新，可以这样说。 因为大家一说到非遗啊，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它是一种非常古老、非常传统，甚至是觉得跟年轻人完全没有交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那首先手里的乐器是很传统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思维的边界打开，不能有任何的条条框框。一有那种条条框框，可能它就只是停留在那个年代，那我们再去学的话只是学的记忆，更多的是要以人为本。对， 所以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发展嘛。 是的，是这样。 其实我之前虽然说没有见过，但这次我也感受到了雷琴的魅力。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照片吧，也是张鹏带来的。这是在长城上面演奏的一张照片。 对，这个是在长城上面，也是有一次我们几个做传统文化的朋友一起，他们有带古琴，有雷琴，还有尺八，我们就登高远眺，感受一下这种整个的能量场。所以在那个长城上面拍下这张照片。对，是这样。 那这一个 啊，这个是参加的演出当中的其中一场，是跟随中央民族乐团的乐队到各个城市去慰问演出的一个呈现。对， 这个雷琴一般也会和其他的民乐组合在一起，然后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乐器，像二胡、琵琶、扬琴是一样的独立的乐器。 但是我经常哈，在这个比如说演出的当中，其实很少见过雷琴。 对，现在从事雷琴专业的人，不到20位吧。不到20位。 只有不到20位啊。 对，这20位有的年纪也比较年长了，像雷琴的第二代传承人现在都80多岁，包括我舅爷爷在内，现在第二代传承人只剩下3位了，他们都在84岁高龄左右。 算上他们一共不到20位。 是的， 是这样子。 哇，所以很稀有啊，我们今天见到了二十分之一。 嗯， 很不容易啊。其实呢，我们除了中国的雷琴啊，我们的苏北大鼓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传统文化。现在呢，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倪雷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嘉宾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姐姐好。 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其实倪雷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家伙事已经带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还是大咖带你聊艺术，但是跟之前有所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倪雷先来介绍一下苏北大鼓吧。 好，苏北大鼓是我们中国流行在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 嗯， 它以说唱为主，表演为辅，配合以手眼身法步的表演，然后呢叙事说理轰轰烈烈，一人可调动千军万马，一展歌喉淡淡平平，深切地道出人间真情。一般都说唱一些历代的开国史，描摹金戈铁马的战争场景，或者说是家长里短的这些家常事，就是起到一种教化人民，然后呢移风易俗的作用，它是一种曲艺形式。 嗯，那倪雷是怎么接触到的苏北大鼓呢？ 我呢，因为我祖上，我外祖父，他是民间老艺人，虽说他是老艺人，但是呢，我从小是没听过他唱，因为咱们都知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传统文化就受到现代这个流行文化的这个冲击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都下海经商了， 对， 闲人少了，他听书的就少了。以前呢，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影，你晚上睡不着觉，又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干嘛？就听别人聊天，讲故事，就是啊，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就讲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传承这样的精神，大家都在那听，就像看小说一样，一回一回接着的，上回书说到怎么，下回书说到，就跟那单田芳和那个刘兰芳先生那个评书是一样的。但是到90年代初的时候，年轻人一打工，电影电视这种文娱活动形式一多样之后，他传统的这种文化就受到冲击，突然之间就一夜之间霹雳磕闪一样，就少了，听的人就特别少，演唱的人也是。原来从县里面，我听我外公说，县城得有200多号人演唱这个苏北大鼓，那一夜之间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就没有了。 以前是光一个县就有200多个人， 光一个县就有200多，为什么从事这个？可以赚钱呀，干这个还是为了养家糊口。 对， 说白了，然后呢，外公一看这种场景，这种情况呢，就没办法糊口和谋生了，他也就改行了，弃艺经商了。到我不是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吗？我想学声乐，然后呢，家里父母不同意。 那为什么不同意呢？ 不同意原因很简单呀，我们那是农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你这学声乐学音乐，最后能干嘛呀？你不是正道啊。就感觉唱曲儿的感觉，还是那种想法。 除非成为歌唱家， 除非成为歌唱家， 不是稳定工作。 对，他们就觉得很虚无缥缈的感觉。感觉你学个文科或理科，你最后能考个大学，使工资不就不错了吗？你学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啊？也不自信。我就找到了我外公，他在家。我说外公，我想学声乐，能不能跟我爸妈说一下？他说你想学唱歌，你得有好嗓子呀。你唱歌听听啊。 你之前没有唱给外公听过？ 之前没有，我一直小时候呢，就是也没有手机，就只能听着电视上的旋律，就偶尔记几句。学习压力又大，没有时间去唱。他一让我唱，我就给他唱了几句那个美声的，刘秉义老师的那个《我为祖国献石油》。 你是自己就会吗？ 自己模仿的。那时候模仿的呢还不像，声音还不是规格很高，但是呢就是类似那种感觉。我就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就唱了几句，他说哎呦嗓子不孬，可以学。他说你看我给你唱一段吧。他就几十年也没唱了，就从90年代初改行，一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得有30-40年了。他就从床铺底下掏出来一件乐器，问那乐器也没配合，拿过来呗。 可以 拿过来。 拿回来放着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老爷从床底下拿出来的那个乐器就是你现在带来的这个吗？ 就这个叫， 哎，这是那个原版本的吗？还是这是一个新的鼓？ 这是后来我买的 啊， 他那个他放在家里了没带。 嗯，然后就拿出来这个 形式 伴着给你唱。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是吧？ 买的啊，这是自己做的， 这是自己 做的，找那个槐树枝啊，找火烤，然后他自己做的。 这是一个打拍子的 敲击乐器啊，打拍子的。然后他当时已经没有鼓了，鼓已经时间长呢被敲坏了就没有了。他就敲着那个桌子， 嗯， 用筷子敲击桌子，左手打着鸳鸯钢板，就跟我唱了几句。 眼的是头戴着王帽身穿花，嗯，灌浆口表一表真君杨二郎啊，杨真乃君坐下一匹登云的马呀，手持三尖两刃的枪， 就给我唱了一段苏北大鼓，叫《杨二郎劈山救母》， 就是这个吗？ 就这段 啊， 我就模仿他的感觉唱的。我就当时就感觉，哎呦， 这个好听。 我从来都没听过他唱，但是我一听他这种敲击这种鼓的声音，还有他唱腔，我就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估计他，我骨子里可能有那种 血液里面 血液里的基因、 嗯， 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年龄的吧。他不喜欢这个。 嗯，刚才张萌也说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音乐是吧？怎么会喜欢传统的东西？ 一般不喜欢， 尤其 是 年轻人。 因为是从小耳濡目染，可能骨子里有这种基因吧，就一听特别亲切， 嗯， 就想跟他学。但那时候还没学，高中的时候，因为要考学嘛，压力、 嗯、 学习压力比较大。到了考上中国音乐学院那个暑假， 嗯， 我在网上给他买个鼓，他才教我演唱。从那开始学， 嗯、 也三年了吧，二三年了，就寒暑假回家唱唱。 嗯，也就是说，老爷听你唱完了以后，同意你考中国音乐学院了，说嗓子好， 对， 然后家里就让你考了。 对， 考上了以后你反而爱上了苏北大鼓，是这样吗？ 考上了之后呢，我想你好多歌唱家，你看原来郭兰英老师啊，郭松先生他们这些都是会从戏曲出身，有的会好多的地方曲艺、 嗯、 我说这种东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对， 然后他对我们的演唱肯定有很大帮助。到那个时候开始我有这个想法后啊，就跟外公说，我说你跟你学学，学这个不影响我学习， 嗯， 而学这个对我唱歌有帮助，对我的吐字发声包括表演都有帮助、嗯、他才教我的。 哦，也就是每一个寒暑假的时候都回去跟外公学一段。 像现在这种情况就基本上不用他怎么教了， 已经学会了， 掌握了他的唱腔的构造和规律，古板的模式，表演的这些方式，你给我词就能唱，我现场就能编了，就这种。 还能现场编呢？ 能现场编。 给我们青年说编一段吧。 啊，先说啊，先你叫啥来着？ 我叫曼宁啊。 曼宁，好嘞。 咱这里大鼓敲敲钢板点，那一天喜事就往我耳边传。王老师他打开微信找到了我，喊一声你累不知听心间，我推荐你广播电台去录节目啊。到青年说把苏北大鼓弹一弹，到时候你的曼宁姐姐来接待，听此事不由一阵我喜心间。今早晨6点多钟我就起床，7点多我坐上小车一溜的烟往前行走，来得快到了猛抬头 广播电台在眼前，来到了节目大厅，什么看看到了满宁姐姐女婵娟。 满宁姐姐长得挺漂亮的，人呀一看就是个好人，非常的善良。说牙江北塞江南，牙塞嫦娥塞如仙呐。 非常。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现在呢我们来到了8:30啊，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但是我们对于两位传承人他们的记忆啊才刚刚了解到。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呢，继续来听他们的故事。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其实我发现一点哈，就是我们两位传承人哈，都是受家里面老人的影响，爱上了这样一个传统的乐器或者一个技艺，是这样吗？ 对， 我们可以离那个话筒近一些。其实我们家也有，我也是传承了老人家的技艺，但是不一样啊。我姥爷那个时候是拉手风琴的，是弦乐，然后我也就跟着他一起 学习， 对，学习了。但是我跟大家不一样的是，我传承的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现在来做厨师。但是我觉得十几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是潜移默化的给我带来了很多，比如说艺术方面的一种审美能力。 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倪雷呢，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唱法的一个学生，但他回家学的是苏北大鼓。我们现在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两种哈，一个是属于我们传统的文化，一个是属于西洋 唱法， 舶来品哈，他们俩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唱起来， 首先是审美上不同，然后呢就是发声方法上有区别， 有什么， 但它也有共同之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外国人说话，你像我现在说话就是有点偏声乐的这种。这跟曲艺说话不一样，就是外国人说话他那个更靠后，声音更立体更圆润，Hello everybody, I'm thank you, 就这样，Where are you? 他这样说话，他中国人不会这样说。但所以说美声唱法，他一唱歌的话，他要求的是各种腔体的共鸣啊，打开呀，然后又是面罩呀，关闭呀，就对声音的要求极高，而且声音是一种立体的。比方说我唱一首中国歌吧，杨洪基老师的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他是用美声唱法唱的，但他呢是浓浓的中国风味，那个润腔都有昆曲那种小手音在里面。我用美声唱法唱一下，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他声音上是这样的，这种立体的感觉，还有什么胸腔啊，有什么共鸣腔体调动的多。那咱们的中国的语言，如果是不加修饰的话，如果我要没学过声乐的话，我说话可能就不这样说了， 用嗓就不用这个， 也不是用嗓吧，就是共鸣上不同，我们靠前，真声多薄。你比方说，同样是如果要是按美声的方法朗诵的话，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如果用我们方言的话，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是几度夕阳红。就我们说话全是在嘴皮子前面， 对， 然后呢鼻咽腔共鸣比较多，所以这两种唱法区别主要就是语言的不同。那然后我一开始我学的时候我还跳不过来，脑子憋不过去， 转换不过来， 转换不过来，对，没办法转换。我虽然也敲这个，但唱的时候还是用美声那种感觉，是因为我， 那这是什么样，给我们大家展现一下吧。 因为我老感觉哦，老师让放下喉咙，气息歌唱，然后声音要圆了出来，然后我一唱就是，眼底是日出扶桑落了昆山，那一些放牛的牧童把家还呐，还打着哈欠这样一唱。 哎呦，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还是那样好听。 是 这样，确实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就是怪怪的，你比如像外国的咏叹调或者艺术歌曲，你就应该用外国的说话的方式，那种语言语感去说去唱。那中国的这种东西，我这样唱的时候，我认为这还是创新，这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后来我一唱，人家老艺人们他们也听说你这个。也没有炸音、啊、或者有什么吐字不清晰什么的，他就感觉味道不对。后来我怎么才能把它无限接的切换呢？就是我从语言中找的。我一想，我回到家，我们家里的人长辈啊，我们方言是怎么说话？这今天来到青年说，很高兴啊。然后就找到这种说话的语感之后，后来就用这种方式演唱，就把它调过来了。 好，我们下面呢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个是泥雷的，这个是广西音乐厅的一次演出、 哦、 是吗？ 到大二的时候， 这孩子是 来听一下。现在听到的是泥雷的真正自己的专业美声唱法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场景哈。后来你觉得在你学的这个苏北大鼓里面哈，有没有对你的专业有所帮助呢？ 有很大的帮助。就从大三的时候跟学校演出，我的演唱方式唱民歌的时候我就改了， 唱民歌的方式改了。 对，因为之前呢我还是感觉不敢这样唱，用美声的方式唱。后来呢有一次郭兰英老师给我们上课，他就让我们唱歌，我唱首歌呢就美声的感觉调子挺低的，我是男中音，按唱美声。 他就让我说你会不会其他的，我说会唱大鼓书，我唱了一段，还唱了柳琴戏。啊，你这声音都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敢用这样声音唱歌呢？我说哦， 他反而觉得是这个声音更好，对于你来说， 对，他感觉这个声音更 真实， 更真实，而且更能代表我的这种性格，还有我的这种审美。他说你这样唱不挺好的吗？吐字又这么清晰，你为什么不敢这样唱呢？你的条条框框束缚太多了，你大胆的这样唱。哎，从那以后，我就想，对呀，我们中国的民歌，我们中国的音乐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特定的审美，跟西洋肯定是不一样的。美声学来之后，肯定要为我所用。中国的一首歌曲啊，或者是创作的民歌那种风格的，当然要带点美声那种感觉。但中国的民歌的话，我们也要借鉴，但是我们的根要守住。还是大胆的用我们这种方式演唱。所以后来演出，最近唱了一首歌叫《八路军拉大栓》。我就是用这个八路军拉大栓，不是山东的一个抗日小调吗？我们徐州跟山东是接壤的，语言是相通，是一样的。我大胆的用这种大鼓说这种说唱的感觉去演唱，反而效果特别好。在大剧院演了一出，到警校慰问演出了一次，就唱的八路军拉大栓，就是跟那个大鼓说唱一样的方言。1937年呐，日本鬼子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打开山海关呐，烧杀掠抢到了济南本儿哟，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呐，瞄了一瞄准儿，不够，打死个翻译官呐，他两腿一蹬就上了西天门儿哟，这不就是？ 还真是很好听，我觉得。 我就用大鼓书这种方式唱，其实这样呢就还比较接地气。 对，就像是在讲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很有画面感的样子。 对。 其实刚才倪磊说到了要守住自己的根，其实我觉得对于雷琴来说也是一样的。其实今天张鹏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雷琴的保留曲目，叫做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首曲子保留曲目叫《金鸡报晓》。那最早的， 为什么它是保留曲目？ 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曲子它的原名叫《公社的饲养员》。公社饲养员，公社是在我们没有出生，我们的母亲那个年代有的。公社里边，早上起来公鸡打鸣，然后有鸡鸣犬吠，还有各种小动物的声音，就特别的惟妙惟肖。所以一直到现在，每一次演出非常重要演出，我都会把这个曲子当作是个保留曲目，先来跟大家去呈现， 来听一下吧。这也是雷琴的声音吗？ 前面的伴奏声音 啊，这个是雷琴的声音。 早 这是打鸣的声， 对，天哪。 也是雷琴声吗？ 小鸡， 小鸡的声 音。哦，这个太像了，惟妙惟肖。这个是 母鸡要下蛋的，是吗？ 我还以为这个是开门的声音。这个听出来了， 要下蛋了。 这是犬吠， 小鸭子的声音。 小鸭子，哟，我还猜错了。这是牛。哇，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一共听到了多少种动物的模仿声呢？应该至少有四五种吧。 对，四五种声响吧。 哦， 就描写的这个公舍里边早晨那种小动物们 特别的繁忙又欣欣向荣的感觉，很热闹。 对，其实最早的时候就像刚才你得讲的，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飞鱼乐器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在民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娱乐的项目，他们就民欢民乐嘛，就是模仿小动物，模仿声音。 嗯， 所以都是从那个 都从民间而来。 对，而来的 自娱自乐一开始的时候， 是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欢快的一种感觉哈，特别的好听。哇，原来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民间的艺术真的是很有它独特的魅力的。那你说， 就是很多人听了我那个驴啊，跟我说张鹏你这个驴啊不是农村里的驴，是城市里的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学的不像啊，你还得去农村再待一段时间。我打算最近回一下农村去听一下真正的，因为学其实我们还是学的老艺人这个技艺，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真实的生活，回到那个环境里边去，真正的 去感 受和体 会。 所以我们其实在传承的过程中很重要，就是不能把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根的东西丢掉。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传承和发展的。对。 现在有没有想过去让更多的人学习这样的艺术？ 你先来。 我呀，我现在还年轻，我觉得路还长着呢。我说我有、这个、 你先自己学好是吧？ 我说我觉得我把我的音乐声乐和这个大鼓都学着，最后我如果我能混得不错的话，我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然后我到时候有一些资金啥的，我能够在这方面传统文化方面，我家乡的民间音乐方面多投资一点，让更多的人首先要传唱别人才能知道。现在就这种机会，就像我同龄的再往下的年龄的孩子，他不知道这叫什么东西，他听了之后就感觉很陌生。而且他们就是首先还没听一张嘴，他不管听不懂听不懂，他就已经给他下个定义，哎，听不懂，老头老太太听那干嘛，都 out 了。他首先他一下这样定义之后，你再想去传播就难了。你只要这政府或者电视台给他做活动，在做节目的时候多推他，然后更多的人去了解他。像现在说戏曲进校园，小学生去学习，小时候吃过妈妈做的菜，他长大以后不管身居国外到哪，他都回味那一口饭菜。如果小时候没吃过妈妈做的菜，那他就没有法回味了，就是个一样的道理。如果要是演出多，大家听得多了，然后我有这个能力和决心让他们喜欢曲艺，跟人其实还是最近的，那么现场就能来编他们的故事， 对， 然后两句话就能带到我的故事里来， 能听懂又自己中国人的语言，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脑子里啊身体里流淌着这样一个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他不可能就不喜欢，只不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吧，让他没接触过，才不喜欢的。我觉得大力的去弘扬和宣传现在还真的不晚。 据你所了解到的，现在唱苏北大鼓的人多吗？ 不多了。现在我知道活跃在舞台上，现在经常参加各种曲艺的大赛的一个老师，牛崇光老师，50多岁，他是曲艺的佼佼者和集大成者。因为继他之前的那些老艺人吧，70多岁、80多岁，我外公那种年龄的，他们早就不唱了，就是能唱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然后再往下呢，比他年轻的呢就没有了。像我这，我就只是说，跟家里人或老艺人们学一些段子，能唱个10来段、20段的这种。像他们都是唱那种长篇的大书，说不完的呼杨将，唱不完的岳家军，古典起处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全都是那种一回接着一回，一回接着回，一场书坐在那地方。我外公他比方说原来去演出，坐在哪个村落里或者集市上撂地演出，演出2、3个月不重词，就讲一部杨家将，讲一部薛刚反唐，唐朝的书，或者有的讲是西汉后汉的书，就是讲的是一种历史。现在呢，我就说活跃在舞台上一直演出的就是牛崇光老师一位，其他的呢就是偶尔自己唱唱呀，自娱自乐呀。年轻的呢有几个学习的，跟牛老师学习的有3、4个跟我差不多的同龄的孩子，然后呢我也算一个，但是比他们就差远了。就是越来越少了。现在 有没有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是， 还是想要慢慢的去传承和发扬这门技艺的。 反正我呢就是在学校里或者是平时各种演出，如果一有机会唱完歌之后，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什么才艺啊，或者说给我机会展示的时候，我就把它 带上来给大家 唱那么3、2句啊，或者人家喜欢听的唱几句，或者有活动的时候把它带上，这样呢也是一种传播和弘扬。我觉得 对，没错， 是慢慢的别人觉得这个不错了，然后重视了，把它推出去。 那张鹏呢？ 我比他应该是大10几岁了。 什么？ 但是也是年轻的类型的传承人， 我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吧，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坚持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坚持，我们只要就是 你在做， 其实它就是一种无形的传播。 对， 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去预料的，每天都在变，再加上近几年国家对非遗项目的这种大力的支持，以及中国人觉得中国的这个文化是非常底气十足这样一个大环境在，那么这几年一直是在做这种对外文化交流。比如说今年7月份去的这个意大利，那么就跟当地的这个意大利音乐家们就一起来合作，当时就觉得哎，这个雷琴乐器不像想象的那么土，其实它也很洋的， 而且它的声音也很好听。 对，所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把这个自我认知觉得这个边界很土的这个把它放下来，就是 自己先打破。 对，先打破这个。所以就是大环境也有，然后现在再加上我们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关注过来，所以今年以来这个对外文化交流就特别频繁。接下来12月份还要去一趟意大利，会跟不同的音乐家合作。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一起可以把我们这种中国非遗的这种乐器让更多的人熟知。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去年去了一个德国的游学活动，半个月，然后呢安检不能带鼓，我就拿了个鼓和板，他们汇报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唱的都是外国歌，让人家大师外国的老师给我们指点，给我们教课，唱的是一个流浪音乐家。回头我就自己自告奋勇，我说加一个，我说我们中国我们家乡的传统曲艺，我就敲着他们那个椅子，没敲这鼓，唱了一个高山流水俞伯牙抚琴遇知音的这个故事，唱了4、5分钟，唱完之后你说哎呦就好了意思。然后下来这个伊利凡教授就说，特里凡教授就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乐器啊？他就看着 很 好奇。你看这个在最早我们中国是农耕时代的叫犁铧钢板，就是耕地那个犁犁把， 他一看这个，他没见外国没有这种乐器，他怎么能敲出前十六后八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呢？他就说你给我试试，他拿到手里，他也能那么想到，so difficult， 太难了。我说是不是我手太胖了？我说不是，我说您手太紧了，应该松弛一点。他就评价，他说这个东西虽然说是你中国特有的这种传统音乐，虽然我听不懂讲的什么故事，但是看你演唱的时候那种手眼身法的动作，还有你的表情，看中国人那种特别向上积极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他深深的感染着我。他说你这个能学好，我那个声乐的那个外国歌曲也能学好。其实外国人啊，他是 对中国的 很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大家不熟知的，因为 他没见过， 像二胡或者其他的这种乐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我们是 有些 宝贝， 对， 我们是宝贝， 他不知道没见过， 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跟大家去展示，然后跟更多不同的这个音乐形式和艺术形式去碰撞 ，对 对，它是非常有潜力，而且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到现在就不觉得是传承是一种有责任，倒觉得它是一件 挺开心的，很快乐， 开心，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这种碰撞， 对， 更多的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玩的。所以我现在更觉得这个非遗乐器传承非遗，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首先得自己不觉得它是一个责任和压力要传承，有那个担子他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 重， 有那个重的力量就不会轻松上阵。所以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 玩 开开心心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在自我本身就是传承了， 对，是的 哦，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55，节目今天过得非常快啊！这两位传承人的这些记忆我们还没有听够啊，但是时间原因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您做客青年会客厅。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大咖带你聊艺术系列，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两位传承人能够经常来青年说做客，给我们讲更多我们非遗文化的一些故事。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大家， 拜拜大家，再见， 拜拜。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这是第二个时段了，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今天下半时段我们特意请到了我们的特别的主题节目啊，也是我们和团市委合作的经典的青年服务国家的大系列节目当中的其中一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市直机关团工委的这个刘书记啊，以及我们的北京市委党校啊，也是我们北京市直机关的这个团委的委员啊，王浩啊，我们邀请两位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如果大家想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9:05了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留言区里已经来到了86000人了。今天我们争取给他突破到100000啊。曼宁上午的时候又弹琴又跳舞的，想必今天大家看完节目应该挺兴奋的。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来，刘老师。 好，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刘旭纯，来自北京市直机关共青团。 王浩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青年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市委党校的王浩。 感觉声音特别的透彻哈，特别的青春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和我们市直机关最近在搞的一个红色书信的诵读活动有关啊。这样吧，我们先让刘老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好吗？基本的情况。 好的。我们是从今年的9月开始，在北京市直机关的共青团组织中开展了一个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北京市直机关青年红色书信的诵读活动。开展这个活动的初衷呢，我想给大家做个重点的介绍。我想2018年对于我们北京市直机关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呢，由于国家机构的改革，我们很多年轻人的工作单位、工作部门、岗位都发生了变化，工作的内容也有很多变化。特别是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我们将在也就是下一周吧，我们第一批机关的北京市级的党政机关的一些单位就要搬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去了。可以说我们机关里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将面临着工作的通勤时间的翻倍，工作生活节奏的巨大的变化等等很多实际的困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我想就是怎么把我们机关年轻人的思想统一起来，起到一个把大家的精气神儿调动起来，起到一个凝心聚力、鼓足干劲儿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策划了一个红色书信的诵读活动，实际上呢是想引导大家通过我们学习革命先烈的这种为了民族独立、为了国家的解放和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增强我们机关青年的大局意识，克服我们当前的短暂的这种困难，把我们的这种青春活力， 把我们的这种工作干劲儿聚焦到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一个初衷。 这个活动大概从几月份开始？ 今年九月份。 九月份开始，已经开始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啊。 对。 在这一个月多月的这个活动当中，基本的情况或者用哪些数字可以概括呢？ 基本情况呢，我想，首先呢，就是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感动。我觉得，因为你看啊，书信这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啊。可能现在呢，我们年轻人大多都是玩微信啊，我们上网啊，写信的这个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其实就在一二十年前啊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交往中，书信还是占据着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我们常讲叫见字如面，看到那个熟悉的字体和熟悉的笔迹的时候，你仿佛就能看到你最亲最爱的那个人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眼前一样。是，特别是我们革命先烈的他们之间的这种与亲人也好，还是与战友之间这个革命同志之间的这种书信的来往，是最能够鲜活和生动地反映他们的思想的这种实际和情感生活的。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在诵读这些革命先烈们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实际上是把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大家在通过革命书信的诵读，仿佛就能看到那一个个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的高尚的灵魂他对我们的这种思想上的洗礼，党性上的教育。所以我想很多这个参加诵读活动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深深的感动和这种强烈的震撼。像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上周进行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做个广告吧，我们12号的时候这个要这个在商务印书馆的礼堂要开展一个现场的展示活动诵读会。为了这个活动呢，我们进行了个彩排的过程中，虽然仅仅是走台，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青年的这个选手们，这个真的是把自己的感情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我记得这个是国家大剧院的两个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已经小有建树的青年话剧演员，他们在这个诵读陈珏烈士给他妻子赵云霄写的遗书的时候，那个姑娘走完台以后，她的这个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当时我也是被她的这种这个精神所感动了。 一个书信所能传递的不仅仅是双方之间的感情，也是在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凸显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王浩是作为选手还是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里面？ 选手，但呢，其实也是说，因为我也是这个团的干部嘛，团委员，其实在活动中也是处于这种工作人员的这种状态来要求自己的。 你参加这个活动来说，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感受是什么？ 是这样啊，就是当时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我本来是很喜欢朗诵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这个。我那儿有一个便利条件，因为我在党校，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去图书馆去找这个《红色家书》的这本书。本来呢是打算是想从这个书里头找一篇文章，然后录一下，然后把作品交上去，来完成这个任务。但实际上，当我真正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看就陷进去了。那一段时间呢，不仅是读了这本书，还从网上包括一些，书信幕后的这些故事，一直沉浸在这里头。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其他人的这个朗诵作品。我觉得这次活动啊，对我来讲，每一次读这些书信，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洗礼。然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坚定理想信念的教育。 一开始参加活动有一些目标吗？比如说我选哪几封书信，或者说心目当中觉得我读哪封书信更合适？ 开始肯定是先笼统的都看了看，有父母写给子女的，有写给爱人的，也有子女写给父母的。然后呢，我感觉就是因为人生的阅历毕竟要浅一点，像写给爱人的和写给父母的这两类的书信啊，比较适合我去朗读，因为这个感情能更投入进去。 后来最终选择了什么篇目呢？ 哎呦，当时有两封信我是特别的感动。这两封信呢就是出自夫妻俩，两个年轻的革命烈士，陈珏和他的妻子赵云霄。第一封信呢就是陈珏写给赵云霄的信，他们俩当时同时在长沙陆军监狱被捕。陈珏在1928年10月10号，然后给他妻子写下了这封绝笔信。四天之后，10月14号，就被处死了。紧接着，他的妻子赵云霄为什么当时没有和他一同去赴死？是因为他怀着孩子。转过年，1929年3月，赵云霄的孩子刚不足满月。他也是被国民党给处死了。就是这两封信，一个是陈珏写给赵云霄的，一个是赵云霄写给他们孩子起名的，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两封信。而且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历史，不是经过戏剧的渲染啊，经过什么艺术的升华啊，就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革命先辈身上的实情。 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我们就试着朗诵一下吧，可以吗？ 好， 我铺一个比较这个恰如其分的电乐，好吗？先放一小段片花， 谢谢。 青年说，继续说。 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有身，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地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形影相随。尤其是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夺必为一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使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们成人，尤其是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在懊悔，此次在家乡工作时，竟不去见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死生永别了。 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也不觉流泪了。云啊，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 我觉得红色书信其实带给人的不仅仅是书信的本身，更是一种激励的精神啊。刘老师看完这些这个作品啊，听完这些作品以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给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我特别想分享给青年朋友的一个作品啊，那就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这篇散文呢。应该说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这个大概读过的一篇，但是没有看得那么仔细，只是开头的一部分。当时可能也是因为年龄还小，没有那么深刻的领悟力。但是当我因为这次活动，我逐字逐句的重温了方志敏同志这篇《可爱的中国》以后，给我带来的震撼，我想应该是终身难忘的。嗯，我也把这次参加诵读活动的我们一篇啊这个选手的这个作品带来了。我想呢，看能不能请张悦老师啊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先播一下。 我们试着放一下这个音频啊，而且这是和喜马拉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节目。 对， 刚才其实听完王浩的以后，我真的特别的感动。就是通过内容，通过他的声音传递出来的那种力量，真的是展现了我们市直机关的这些年轻的干部们的风采哈。 我想应该说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我们青年人他们这个对革命先烈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也是确实是我们的无数的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格，为了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抛弃了自己个人幸福的这种精神，确实是深深的感染了我们。所以才会有这么感人的作品，有王浩这么深情的诵读。 谢谢。 没错，我们听一下这个《可爱的中国》这首作品。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威仪。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 以养育他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他 技术的原因，因为我们可能只能放到这个节选的这个程度了哈，但是作品依然是非常。刚才我还特别好奇的想问李老师，我说这是哪个单位的老师来朗诵的？ 是咱们北京市档案局的张斌同志，也是一个80后，他的声音很成熟哈。 对对对，我一听像一个特别名家朗诵的啊。 但是我想可能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他是一名军转的干部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这个军旅生涯，所以呢，他在读这个方志敏同志的这篇散文的时候，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比较相似，都是军人，可能我想呢比其他人的这种演绎更加的符合这种作者本人的气质， 没错啊。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哈，可能还没有读到这样要不我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 太好了 我正好也带着呢，确实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应该是在这个可爱的中国的结尾的一部分。方志敏同志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当我们听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们党的早期的革命领导者在身陷囹圄、深受敌人酷刑的时候，还能够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的赞美，他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那种对祖国深沉炙热的感情、那种对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对我们祖国未来必定光明的坚定信心，是特别特别打动我们的，也是鼓舞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前进的力量。 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网友留言区，我看到一个不忘初心的网友说，朗读的真好，刘老师再来一首吧。 谢谢。 我觉得今天不仅仅是这个内容的交流，可能更是业务的交流了啊！是这两位，这基本上就可以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了。 过奖了，过奖。 我看到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已经来了93684人啊，我们今天争取突破10万啊，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市直机关团工委组织的红色书信诵读活动，好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片花。 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了，今天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这个分享您一路上的啊感动啊欢乐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呢是，日播节目啊。明年的青年广播呢有所改动啊。昨天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这事儿，可能《青年说》节目呢依然会坚守在早间的黄金时段，和大家一块儿的分享这一路的感动和快乐。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留言区已经来了92,000多人，不行啊，掉了1000啊。快点过来啊，同志们啊！我们来看看很多嘉宾和我们进行的留言，比如说文文的爸爸说期待，不忘初心说诵读活动非常好，左边的书记好年轻，还有嘎嘎这位网友说真棒啊，还有梁冰说嘉宾好美丽，王和亮这位网友说王浩牛加油啊，果儿这位网友说女嘉宾厉害啊，还有王老五说小伙子真精神，刘旭说声貌俱佳，徐伟说小耗子很优秀，好说厉害啊，还有轩儿妈，王娟说棒，还有婷婷说真棒，颜值与才华齐飞，还有马 MT 这位网友说这个日天哥厉害，哈哈，这是外号了，号啊连起来就日天啊。好了，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北京市直机关团工委的书记刘书记啊，以及我们北京市委党校同样也是一位团委的优秀的干部王浩啊，有请两位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好，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旭纯，来自北京市直机关共青团。 青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浩，来自市委党校。 就王浩说完话以后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说话了。就从我的耳机里传出来，就感觉王浩已经基本是一个专业主持人的水平了。 哎呀， 这跟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感觉是一样的。 是的啊， 对， 希望王浩哪天可以开一个专场啊，我们单辟一个小时给你就是朗读作品。 好，期待。 可以吧？ 谢谢 单辟一个板块啊。还又很多人发来了这个赞叹号啊。这样吧，先话不多说，先让这个王浩再给大家带来一篇作品吧。刚才我们朗读的那篇作品，现在再来一篇新的作品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篇？ 还有一封家书，那是我想是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巴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回国之后，和14个人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然后呢，他在路上给他的母亲写下了这封滚烫的家书。 开始吧，我放一个片话，回来以后开始。 青年说，继续说。 亲爱的妈妈，我是在上海开火后5天离开那俗称安逸的上海的，沿一条弯曲的苏州河向前进，一路上四处炮声，头上也都是敌机盘旋，同行14人一样的不顾一切向前，为着踏上一条大路，竟没有顾到目前所坐的一只脱粪小船的臭味和肚里的饥饿。但妈妈，你得明白，我们并不是逃难，我们14个都是救亡的勇士。虽然还没有实现预期的愿望，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明了了自己对国家应负的责任。现在我已到武汉了，并且不久又快去重庆。在这无一定的漂流生活中，虽然也为着国家宣传救亡工作，但遇到像今天晚上的漫漫黑夜，那凄凉冰冷的四周，我好像耳边有无数的失去了儿子的母亲 和失去了母亲的儿子在哀诉。那不能告人的潜伏般的音乐很沉重地打我，使我不能不又想起了我唯一的你，妈妈。但想念着国家的前途和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又好像不得不暂时忘记你了，忘记一切留恋。我并不是忘记了你伟大的慈爱和你过去50多年的飘零生活，我更不是忍心的来抛弃你走去千百万里的长城。是我明了了自己的责任，明了了中华民族谋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急切。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着把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如果将来中国打胜仗以后，那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能有团聚的一天，国家如果被敌人亡了的话，即使保存性命，但偷生怕死的生活和不纯洁的灵魂的痛苦，比一切肉体痛苦更甚了。再见了，妈妈，孩子在征途中永远祝福着您。谢谢。 是表达了一个游子的心啊。 对，我觉得又有对国家前途的一种担忧，又有呢孩子对母亲啊，对亲人的这种眷恋。都能通过他这封，其实是一封很长的一封家书。我呢是挑了其中几个段落，节选了一下。 我看到王浩的眼圈都红了，是真的融入进去了。 确实是每一次读到这些家书，就是自己会把自己感动的。 朗诵的目的不仅仅是在技巧上，而且是在内容上啊。刘书记，您这个机关团工委啊做的这些活动当中，像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的活动有哪些，或者说未来还会有哪些规划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应该说我们是从2012年，也就是6年前啊，就开始我们跟团市委一块儿联合，每一年都会组织我们市直机关的各委办局的团委书记和青年骨干们到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去接受红色教育，为期一周的时间，向我们知道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百色、遵义我们都去过。就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是刚去完这个古田。大概有100多名我们各单位的团委书记和青年干部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叫红军桥的地方，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的木质结构的小桥，在那个桥上面的这个柱子上面刻着一些，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可能不会留意到那个柱子上的横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个叫红军等高线。那个线的位置啊，大概在我的这个鼻子还要靠下嘴巴的位置，应该说也就是我们现在10岁孩子的这个身高。红军等高线的意思就是说，报名参军的人只要你超过了这个高度，你就可以当兵了。当我看到那个红色等高线，我对着他的时候，我可以说真的是心里的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我们在红军桥上听党校的老师给我们讲那一个个送子从军、送夫从军的故事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团干部、团委书记们都在默默地擦着眼泪， 就和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能有那么那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于还没有成年的那些少年们，他们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把自己的生命置之于度外，才能有了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觉得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嗯，哎呀，说完以后真的很感动啊，我也想象，让我想象出来那个参加一些我们团委的活动的时候，设身处地的在一个场景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原来历史书上写的那些故事。 对。 这是我们去了一些传统的革命教育基地，除此之外未来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活动，或者说我们现在还在做哪些服务我们青年机关的青年的一些活动呢？ 应该说哈，我觉得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我们首先开展青年工作，就是要加强对机关青年的思想引领，要引导我们的年轻人听党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呢，思想政治的引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教，应该说它要创新形式，要紧密的结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特点来做工作，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事倍功半的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就我想啊，就以我们这次红色书信为例哈，这次活动我感觉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注意了我们在这个活动的形式上的创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在这个宣传效果上的这种为了扩大我们的宣传效果，我们呢还有两家这个协办的单位，一个呢是商务印书馆，还有一个是喜马拉雅，我想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在国内非常具有业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新闻出版机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青年人非常熟悉的一个音频的分享平台，可以说呢在我们青年的文化生活当中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两个这个新闻媒体，我们一块来合作，包括我们今天来上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对我们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宣传，我们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们有第一次的听到和了解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我想呢就是说这些对我们的这个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创新活动的形式都是很有帮助的。再比如哈，我想这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也是我们把我们的这种青年思想教育的这个工作做活做生动的一个小案例。我们呢在前两年开展过一次叫我的岗位我的梦的一个青年微视频的比赛，就是微视频刚刚在青年人当中这个热络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号召大家自己拍小片子，拿手机拍就可以传给我们，我们请了好多大咖老师来给这个做评委其中有一个小微视频叫爸爸去哪儿了，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啊，就是那个节目特别火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北京市检察院检察系统的一些小伙子们他们自己拍的讲的呢都是他们工作当中跟自己家的小宝宝的一些这个有趣的互动的故事，但是说是有趣，实际上呢是痛并快乐着。有一个爸爸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听得我呢也是眼眶红红的。他说他的儿子5岁，有一天晚上他爱人已经出差了在外地单位领导紧急通知他有一个案子要处理，怎么办，家里也没有老人，就他和儿子在家，他跟孩子说那个爸爸把电视给你打开你看动画片看完2集爸爸就回来了，他以为最多加班加个2-3个小时也就可以了，没想到那个案子特别复杂，6个小时凌晨了他才回到家里头，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趴在地板上睡着了，这个年轻的爸爸也是非常心疼啊，把儿子抱起来放到床上的时候孩子醒了，爸爸就问他说儿子你怎么睡在地板上呢， 这个孩子呢，大家猜怎么跟爸爸说的？他说，因为我怕睡在床上会掉下来，所以我就睡在了地板上。爸爸听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想每一个做了父母的年轻的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触。其实我们的机关里边的年轻人是很可亲很可爱的，他们顶着事业上的压力，生活上的担子，在日复一日的做着并不被别人了解，但是却又平凡中透露着伟大的这些工作，是很值得我们去尊敬、去学习、去宣传的。 所以从机关上发掘这些亮点或者让人感动的小细节，告诉大家，是我们市直机关团工委也在做的活动，是吧？ 对，就是很多是多方面的吧。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把机关里的年轻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思想情况，让社会上更多的我们的同龄人去了解。同时呢，我们也想通过像这种微视频的比赛，我们去年还开展了微信 H5 制作的竞赛，像等等这些活动呢，也是给我们机关年轻人一个宣扬自我，对，抒发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没错啊，不然的话，你说王浩，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么优秀的这个声音表演艺术家。 对， 下次一定得 这个 再让王浩、 这个、团工委搭一个平台，我们呢积极响应。 对对，而且你看，我还想，真的是有，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让市直机关团工委，我们再做一些这样的活动，让这些真正的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的青年朋友们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一方面在分享，另外一方面也是来施展他的一些才华，施展他的一些情绪表达给大家啊，来看看我们机关里的青年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的人数呢，将近10万人，也是希望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能够多多关心我们机关的青年朋友们啊，大家能够在我们青年广播、青年说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平台里互相的交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也希望我们刘书记和这个王老师能够下次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红色书信诵读活动方面的内容，好吗？ 好的， 好，再见， 谢谢主持人， 再见， 谢谢主持人。 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